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经中央军委批准，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招考的详细情况。 什么是军队文职人员？ 根据去年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军队的文职人员是指在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且社会化保障不宜承担的军队编制岗位，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非现役人员，是军队人员的组成部分。文职人员岗位分为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两种类别。管理岗位是指负领导职责或者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岗位等级由高到低，从部级副职到办事员设置9个等级。专业技术岗位是指从事专业技术和专业技能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专业技能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岗位，由高到低设1级至13级。 这次招考招多少人？ 本次招考文职人员的岗位数量超过7000个，计划招录的总人数超过9000人。这次公开招考坚持需求牵引，服务部队急需，主要招录一批主干专业系列重点关键岗位文职人员，提高标准质量，瞄准优质人才资源，精细岗位要求，精细准入条件，精准按岗择人，从源头上保证文职人员队伍素质精良。按照条例，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一般按照制定计划、发布信息、资格审查、统一考试、面试体检、政治考核、结果公示、审批备案的程序进行。考试工作由全军统一组织实施。按照招考公告，今年主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中级以下专业技术岗位文职人员，管理岗位和专业技能岗位、文体岗位暂不列入首次公开招考范围。 报考人员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报考军队的文职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有6个方面：政治条件、学历条件、资格条件、身体条件、年龄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以学历条件为例，按照规定，报考人员应当具有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其中艰苦边远地区等特殊岗位可不做全日制要求，报考护理岗位的可为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具体学历学位条件由用人单位根据招考岗位需要明确。在年龄方面，报考初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35周岁，报考中级专业技术岗位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次招考中，报考人员年龄计算和取得学历学位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31日。当然，按照招考公告，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前提下，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半段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评职称的新动向。多年来，专业技术人才申报职称都要提交论文作为答辩评议的主要内容。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才的发展。今年起，本市职称评审都将陆续采用代表作评审的方式，引导人才深耕专业，真正潜心于创新创业和做好专业工作。前不久，77名专业技术人才就享受到了这一政策红利。北京首次推行职称评审代表作制度，从评论文改为评成果。这77名专业技术人才被评为北京首批正高级经济师和正高级会计师。在这次的评审工作中，专门制定了破格申报的条件，建立了破格申报渠道，申报人只要业绩贡献突出，就可以不受学历、资历、次级职称等限制直接申报。比如说，这次评职称有5名业绩突出的申报人破格申报，他们来自北控、京东、华为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都是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商业模式、经济管理决策及创新创业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业绩。比如京东物流的 CEO 王振辉，他推出了清流计划、精准达、精尊达、无人仓等物流服务的新模式，在这次职称评审当中，他被破格评为正高级经济师。据了解，今年2月，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用3到5年的时间完成职称各系列、专业、层级的布局调整任务，建立符合不同人才特点的分类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以这次的正高级经济师和正高级会计师评审为例，首次采用代表作答辩的形式，从论文单选题变为成果多选题。申报人可以在论文、论著、研究报告、项目报告、发展规划等成果中任选一项最能体现自己能力水平的代表作提交职称评审。可以说啊，今后我们再参加评职称的话，再也不用为了评职称而写篇论文。说起写论文，一定是您想写、想发表论文。此外，只要在工作上干出成绩、干出新意来，评职称并不难。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最近河马先生陷入了舆论风波，因为与其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招聘机构涉嫌在招聘过程当中歧视北京人，引发了网友的口诛笔伐。其实在招聘过程当中的歧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近几年包括爱奇艺、美团等诸多知名公司都曾经牵涉其中，所涉及的歧视不仅有学历、性别、地域，甚至还有求职者所开的车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爱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心理专家李建中先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谈歧视是如何产生的。李先生您好，我们发现在这些涉嫌歧视的招聘过程中，都会把人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然后拒绝录用，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